边，只怕有一天问起你沉默不言，怕你说我们之间不该相恋。 沙拉拉拉，沙拉拉拉。 一个吻吧，我便不会再惧怕。我将贴身藏起苏马，抛开所有的牵挂。